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9章，灵魂前夜。 有了之前火灾的前车之鉴，李玉锦的度假山庄虽然也走了日式的风格，但很明显极少使用木材。袁子峰一拳头狠狠砸在墙面上的时候，疼得他太阳穴青筋暴起，禁不住吸了一口冷气。 真他妈硬啊！ 袁子峰耗费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，的确是一无所获。就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因为他太过思念李琴书了，所以真的出现幻觉了？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， 怎么会是幻觉呢？ 明明他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个背影，那个身材，甚至连微微仰头是半侧脸的弧度，都绝绝对对完完全全是李琴书。袁子峰双手紧握成拳，双眸几乎充血，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曾看到李琴书的地方。袁子峰颓然地顺着墙壁往下滑坐，一只手轻轻捏了捏太阳穴，然而就在他抬起头的那一瞬间，视线突然顿住了。紧接着他疯了一样猛地站起来，脚步凌乱地往前跑了数步，一下握住那男人的肩膀。李琴书，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微微回过头来。 先生您 不是他。袁子峰怔怔地看着对方，相似的背影，同样的穿着，可却不是李琴书。我真的看错了。如果不给他希望，他可能不会这么难过。可是此刻当看到这张全然陌生的脸的时候，他的手缓慢地往回收了一下，苦笑了一声。 先生，您还好吧？ 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皱了皱眉，递出了一张纸巾。 那个，您可能需要擦一擦。 袁子峰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眼角，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落了泪了。 真不够爷们儿。 他直起身子，没有去接男人递过的纸巾，而是转身大步流星地往外走去。 不如不给我丝毫的期望。 目送袁子峰离开，男人轻轻叹了口气，把纸巾收回去，不由地摇了摇头。 唉，真是何苦， 辛苦了，轮椅还给我吧。 没事，我有点饿了，晚上吃什么呀？ 晚餐已经安排好了，回你的房间就可以看见。 李玉锦把轮椅往自己的身后一拖，淡淡道：“ 多谢。” 唉，李总还真是不近人情啊，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连顿饭都不请我吃。说实在的，如果不是看在东芝的份上，我指不定连帮都不帮你。 他挑眉一笑，看李玉锦张口欲言，又飞快地继续道：“ 算了，我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” 男子挥了挥手，转身往另一侧走去。 好自为之，瞒天过海，总有一天是要被揭穿的。 李玉锦双瞳幽深地看着对方渐行渐远，最后略一垂眸，拇指轻轻从轮椅上方摩挲而过。袁子峰坐在沙发上， 终于还是没忍住点了根烟。他脑子里不断地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 那肯定是李金书，就连微微仰头的姿势都一模一样，那会不会认错呢？但是真的是认错了吗？ 他始终不敢相信人可以认错，但是感觉是绝对不会错的。他抽完一整根烟，猛地站起身来，黑着脸打通李玉锦的电话。 什么事？ 李青书没死，对不对？ 你别东想西想，好好做你的工作。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骗我。袁子峰靠着墙壁，半眯着瞳孔，眼神露出思索之色。我猜测，应该是李青书的主意。是吗？ 你最近很闲吗？ 袁子峰知道李玉锦肯定不会说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有个声音在告诉他，李琴书真的没死。 如果没死，李琴书肯定会告诉父母现在的状况。可是这三年多的时间，我经常去李琴书的父母家，他父母始终没有表露出半分的不对劲儿。 袁子峰把烟头碾灭，扔进垃圾桶，靠在墙上往窗外望。这城市万家灯火，却没有一盏灯是属于他的。高三那年，袁子峰第一次进李琴书家里，他还和李雨锦在一起。转眼间5年过去了，李琴书这个人在他的心底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永远无法磨灭。可这个人却再也不能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，死别而非生离。袁子峰下意识地开始注意李玉锦。本来袁家和厉家的合作就不少，最近袁子峰更是经常去厉家的公司跑业务，每次过去他都会去顶层李玉锦的办公室待一会儿，随便闲聊几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俩的感情多好呢，但袁子峰和李玉锦的心里都清楚，他们俩即便是关系缓和了，也绝对没有到待在一起闲聊的程度。袁子峰完全因为那天的事情开始怀疑李玉锦，毕竟李琴说的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已经烧焦了，他更是连尸体都没看到，只看到了骨灰。之前袁子峰完全没怀疑过，是因为李琴说的父母连葬礼都办了，可是现在突然就意识到，说不定他父母真的也不知道。有了这样的猜测，他心里那个李琴书还活着的念头就越来越清醒，他必须从李玉锦那儿找到蛛丝马迹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